智慧篇第十七章。上主，你的裁判的确高深难明，因此不愿受教的灵魂走入了迷途。不法的人自以为能压服圣明，反而被黑暗所束缚，为长夜所桎梏，囚禁在斗室中，被弃于永远照顾之外。他们原想在人不留意的黑幕下可以掩藏隐秘的罪恶，自己反为黑暗所侵袭，大起恐慌，为鬼怪所惊扰，以致连掩护他们的内室也不能保护他们不受惊惶。使人恐怖的声音环绕在他们四周，哭丧着脸的幽戚怪物出现在他们的面前，火没有一点能力供给他们光亮，星辰的光辉也无法照明这可怕的黑夜，只有忽然自动燃起的极可怕的火炬显示给他们，吓得他们不知所措。在幻象不见之后，他们幻想着所见，比所见的食物更为可怕。他们的邪术尽失效力，他们夸耀的学士全蒙耻受辱。他们曾应许为患精神病者驱除恐惧与慌乱，自己却患了可笑的胆怯病。即使没有可怕的事来恐吓，连走兽经过或毒蛇嗤嗤一声，他们也大为惊慌，吓得魂不附体，以致连着无可逃避的空气也不愿再看。邪恶的心本就胆怯，自证自己有罪，受着天良的催迫，时常向坏处着想。恐惧不是别的，只是将理性的助力弃而不用。人对内心的依赖越薄弱，越难明了遇难的原因。在那来自毫无生力的阴府深处，使人无法工作的黑夜里，仍照样去睡觉的人，有的因魑魅的怪状而惊惶，有的因心智绝望而沮丧，因为突然而意外的惊惧忽临到他们身上，因此不拘谁倒在那里，就在那里被囚，幽禁在没有铁栓的囹圄中。不论他是农夫或是牧人，或是在偏僻乡野操作的工人，都得骤然忍受这不可逃避的厄运，因为人人都被一条黑暗的锁链束缚了。不论是呼啸的风声，或是蜜汁间鸟雀的枝叉叫声，或是溪水的急流声，或是岩石崩裂的强烈响声，或是走兽隐约的跳跃声，或是猛兽的吼叫声，或是山谷间的响彻回声，都能使他们胆战心惊。其实整个世界正为辉煌的光明所照耀，进行工作毫无阻碍，沉重的黑暗只笼罩着他们，这是未来要接收他们的黑暗的预想。其实他们为他们自己比黑暗还更为沉重。